on fire, on fire. Fire. It's getting hot in here. It's getting hot in here. It's getting hot. It's getting hot. Getting hot. Getting hot. Getting hot. On fire, on fire, fire. I'm on fire, fire. I'm on fire. I'm on fire, on fire, fire, on fire, on fire, fire. 风心快，蒙娜拉晒温热一下未来，我们分不开，梦想自在小时代，虽然渺小的存在，却不随波坠入海，我们等着花开，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值得愿望，说好都不能忘，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不留下遗憾，是我们微笑的方向。生活有爱慢下来，月光洒在窗外，星空想象未来，绝对要精彩，有种意外叫恋爱，我们最终才明白，幸福自然有安排，跌倒就要重来，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我们生来就浪漫，发光，年少遍体鳞伤的生长，我们都一样，不害怕受伤，挫折是甜蜜的负担。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我们生来就浪漫，一生就等发光，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不害怕受伤，挫折是甜蜜的负担，这是甜蜜的负担。 青春是一张门票，而我们的曲目是 活力，对准你的频率，唤醒你的活力，全频可视化多维互动，刷爆你的存在感，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2 活力调频， 你也在其中， 青春就是要你好看。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再都没关系， 像是男女朋友，我送你到你家巷口，什么都没说，是因为牵着手，我想不起来什么原因，我很常见的各奔东西，我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会让泪流不停，不适合的年纪都给彼此鼓励。我听说牵着手，我想不起来什么原因，我很常见的各奔东西，我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

金志文远走高飞。 拥挤的城市铺满了虚伪，何必去辩解是错是对，就让一切回归痛痛的滋味，那自由的感觉。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

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

总是充满着压抑， 面对那些让人 喘不过气的压力，数不清又难解的问题，在束缚着自己挣扎，直到最后总会身心俱疲，忘了微笑也忘记了哭泣，别再麻木的呼吸，背起勇气前进，最初的目的 在心里， 谁又没失败过，没人心甘懦弱， Life's a struggle， 那做过的梦，受过的伤，像一步一个脚印，证明我们已经走过，别再闪躲，别再困惑，人生世上寸步难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还想着创造你的宇宙，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 Wake up me 不是你的意愿，离开我开始新的起点，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 疯癫那也是过去的画面，看往后的几天，我猜你也不会出现，我会想这几年就像是要命的病变，你可能听不见来自他对你的挂念。 可能有点累，觉得对不对，这是第几次在为你宿醉，没了我肩膀你在谁身旁，买的礼物都变成了灰，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准备小熊陪着你看月亮。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为什么我说再见，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的忘记，都无所谓，也有点累，也可以开始新的记忆。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等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我不能够停止啊，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在每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有每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触碰到你的手，你穿裙子眨眼睛望着我，那些让我心动的瞬间。 那条十字路口始终有你，是香的气味，就是马龙过后的路灯下的声音，又会是谁？我真的喜欢你，但是每次语言又闭嘴，那是荒唐的男孩又浑浊了几岁。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等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 I'm the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Meet a really nice girl, have some really nice sex, and 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